会愿意承认你是我爱错了的人。 有时候总觉得人生呢像是一杯奶茶，分成了两半，一半是苦，一半是甜。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半明半暗的时光，一半是褪去，一半好像又充满了各种希望，各种美好。只不过在回忆当中，这一些东西都变成了成长的喜悦。 原来我们都孤单。

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人来了又走，突然间又联系了，突然间又消失了。我们能记住的可能只是一个符号，那一些记得我们名字的人，曾经送过我们不同的礼物，一段陪伴，一个微笑，一个拥抱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些人真实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变成了今天的我们。 时光如水，走过才知深情，流年如歌，唱过方凭心音。经典九六九，为你打磨时光之美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

朋友有时候有很多的定义，我觉得谈得来，说真话，支持你，就能够成为朋友了。在一起开心，值得自己欣赏，不胡思乱想，就能谈情说爱，而不会骗你，不会伤害你，愿意陪着你的，才能够成为爱人。小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好感当成了喜欢，把喜欢当成了爱，把短暂当成了一辈子，我们把这个叫做天真。但是长大之后，我们把喜欢